尊称菩萨为子，菩萨就称名为最胜子，是因为此菩萨子能够少容佛种，他的业用殊胜而得名，因此称为持业士。亦云最胜是世尊号，故无信论云最胜者显佛胜二圣故。又于且云佛是最胜，于诸外道烦恼等魔能得胜故。宗族信等应众人故，若依此事最胜之子名最胜子，故显扬云菩萨亦名最胜之子，是故于处名为佛子。第二种解说认为最胜是称赞佛的名号，所以在无信菩萨摄大乘论释第九卷中说，佛是三圣中最圣者，因为佛的功德远胜于一切声闻独觉二圣的缘故，所以佛称名为最圣。又在瑜伽师地论第82卷中，以种种的名来广泛的称赞佛，说佛是最胜者，因为佛能够破斥诸外道的邪论，又能够消灭烦恼等四魔，佛能得胜，所以称为最胜。其中又说佛是人中最胜，因为佛降生人间，他的宗族、他的种姓、他的32相、80种随好的妙色等等，在众人中都是最光耀的，所以是最胜。如果依照这种解释，菩萨是最胜之子，就是佛的弟子，所以称名为最胜子，这个就是依主事了。因此在显扬圣教论第八卷中列举了菩萨的种种的名字，其中说菩萨又称名为最胜之子，最胜是佛的名号，所以在其余的经典中就说菩萨是佛子，就是佛的弟子的意思。这是第二种解释。言为言教，即一切法无二言也，此亦两事。一云菩萨言教，一云佛言，如白法论，如世尊言一切法无我。又下颂云佛说离言无二义，经文说言一切法无二的言，就是指佛菩萨的语言的教法，指佛菩萨所说一切法无二这一句教法。这句教法有两种解说法，一种解说